Thank you. 节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继续收听华夏神韵，接下来为您带出的是一组根据安徽民歌改编的乐曲，曲目有凤阳花鼓、狼唱山歌、媚之音、放牛歌、十里长春好风光、丰收情、王三姐赶集、摇篮曲、耗子、打猪草、打麦歌、一片树林、根连根、万家灯火放光明，由顾冠仁指挥中央民族乐团演奏，上海小星星合唱团演唱。

今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